英明开门让十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隐隐有感觉自己第二天会后悔的。但是第二天一睁眼，看着十一瞪着眼睛一直盯着自己，又觉得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俩昨天疯成那样，连卧房都没回，就在沙发上靠着睡了一宿。平时一个人躺都觉得有点伸不开手脚，两个人躺了一夜竟然也不觉得别扭。十一看见他睁眼了也没说话，两个人都没有穿衣服，靠在一起，彼此的热度透过四肢清晰地传递到大脑里。衣服什么的都扔了一地，茶几上歪倒放着的全是酒瓶。英明伸手够了一下，摸过烟。旁边十一摆下巴靠在他肩膀上， 给我也来一根。 算是靠在他怀里的人没有吭声，抽出烟点上，然后塞到他嘴里，自己也咬了一根，转头就着十一的烟把自己的也给点上了。十一扣着他的腰的手臂又收了收。 起吗？ 起来干嘛？ 天亮了。 虽然没有真正看到时间，但天窗射进来的阳光已经足够告诉他们，这一夜已经过去了。 亮不亮跟起不起没什么必然关系，我不想起。 他的声音很沙哑，或许是因为昨天晚上折腾得有点厉害，又或者是早上刚醒的时候就带了那么一点。他抽了两口烟，很轻地咳嗽了一声。 你有事儿？ 没事儿。今儿什么事儿都不想干。 本来以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等到清醒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结果：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或者干脆说清楚，做个了结。偏偏现在的情况不在十亿和英明任何一个人的想象之中。他们两个就是并肩靠在沙发上抽烟，英明抽完了一根，闭上眼又睡了一会儿。旁边十亿一直没动，看英明快睡着，自己也躺回去闭上眼。他睡不着，但是也不想傻呆着。昨天晚上跑来找英明，其实他是心情差到了一个极点。回顾自己这么多年走过来，身边的事多数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那是一种已经习惯了的笃定。他的环境从来变化就不大，圈子里来来回回的也就那么多人。之所以少不更事的时候喜欢没事出去找点刺激，也是因为精神世界中实在没什么可以为继。吃穿不愁，衣食无忧，太平稳了，平稳的甚至很空虚。他其实是一直渴望改变的。高中的时候恨不得走到马路上都能遇到抢劫案什么的，好试试自己面对变故时的真正反应。很矫情。成年之后再去回忆那时候自己的心态，都觉得纯粹是犯贱，吃饱撑着了。这种想法等到正式走入社会，适应了周围各种各样复杂的人事关系，才体会到其中的各种可笑。很多人穷其一生追求的也不过就是稳定两个字而已。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甚至也可以算作很多人自信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这段时间十亿却觉得发生了太多事。威赛的事也好，赵子聪的事也好，自己的眼睛，王乐家里，总觉得所有相关的不相关的全被赶在了一起。他要开始适应戴着眼镜的生活，要面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分别，甚至要重新考虑和英明的关系。仔细想想，前段时间英明到底为什么躲他，他其实也不是全无头绪，只是不愿意去想得太细，纯粹是种本能，知道很多事情挑开了就无法挽回。其实如果不是王乐的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或许他和英明迈不过这一步吧。低头看了一眼睡着的英明，十一皱了下眉。 他们两个是被彼此一步步逼到这个局面的，日子都过得很清醒，却过得越清醒就越不甘心。 到底怎么就喜欢上一个男人呢？ 石毅歪着头出神，手无意识地拨弄着英明阁前的碎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冲动和欲望，身边男男女女这么多，哪怕是一个刹那或者瞬间的犹豫都不曾有过，完全没有一丁点蛛丝马迹的人生轨迹，怎么就这么突然地拐了个弯呢？他和英明跟王洛那种是不一样的吧。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同性可能激起他这么疯狂的念头。 操，好好一个人就这么被你搞疯了。 诗意忍不住皱紧眉，手上扯着英明头发的力道不自觉大了点，然后本来就只是半睡半醒的英明就被扯醒了。 不要说的好像你是被我带完的，咱俩最多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追究起责任绝对是对半砍，谁也逃不掉。他稍微换了下姿势，这沙发睡着了不觉得，现在醒了靠得一久依然各种的不爽。英明带了点恶意的往里头挤了一下石毅， 让点地儿，快他妈掉下去了。 结果他往后这么一靠，和石毅之间就贴得更紧了。身后男人脸色一僵， 你还来是吧？ 英明只是扫了他一眼， 你再蹭一会儿，今天晚上你都别想起来。 干到晚上你撑得到吗？ 何况昨天晚上之所以发展成为他在下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来抱着的念头就是只此一次而已，真要再发生这种局面，石毅连想都不要想。说的简单点，这属于不可复制的特殊情况。没搭理身后石毅因为他那句质疑的嘲弄逐渐黑下去的脸色，英明长出一口气慢慢坐起来，身体上的不适和宿醉之后的那种头晕叠加在一起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他起得不算猛，依然觉得有点恶心。 大爷的， 他忍不住骂了一句。英明缓了很久才能动，然后慢吞吞地往浴室那边走，衣服也懒得穿了，反正这仓库里两个人该看的不该看的早都看完了。石毅看他懒洋洋地晃出自己的视线之内，中间没有阻止也没有说话。烟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上沙发，大概是对它的味道很排斥，走到他脚边的时候特干脆地抓了一爪子。 靠， 这下倒是不疼，只是有点别扭。他抬起头瞪了那只猫一眼，后者怒目相对地瞪回来，呲牙咧嘴的样子终于不那么面瘫了，看着倒是像是有点醋意的劲儿。石毅觉得自己大概脑子被酒精泡傻了，一大早的对着一只猫想些有的没的。他爬了爬已经很凌乱的头发，往沙发上懒懒的一靠，歪着头盯着浴室的方向不动。里头有水声哗哗的传出来，偶尔还夹杂着几句不太文雅的咒骂。昨晚折腾成那样，收拾起来肯定没那么舒服。莫名的，石毅有点得意，他欠抽地扬了扬嘴角，摸过刚才被两人扔到旁边的烟，又抽出来点上一根，咬在嘴里断断续续地哼起歌。英明擦着头发走出来的时候，觉得石毅笑得像只偷了心的猫，他扬了扬眉。 你一大早能不能别这么淫荡，学人家搞世间？ 心里有火，英明说话也不怎么客气，似乎这段时间他对着石毅的时候都会莫名的窜出来一股很邪性的怒意，不挤兑两句心里就不痛快。不过石毅也不生气，咬着烟咧嘴一笑， 我这是在回味。 本来就是他占便宜，应明现在这种反应只是让他觉得胸口那丝说不清楚的嘚瑟更加浓烈了。明知道继续斗下去可能得翻脸，石毅还是忍不住想犯欠。不过他期待中的变脸并没有发生。应明一边擦头发一边拿出冰箱里的矿泉水喝了一口，扫了一眼石毅道： 同样作为当事人，我只能说你的技术最好还是再练练，我想回味都有点难。 趴在沙发上的男人终于皱起眉： 你找死是吧？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早上非得要撩得他再杀上几回合是怎么着？英明只是随手扔给他一瓶水，看石毅接住了拧开才关上冰箱。 行了，别赖在我这装死了，起来收拾一下滚吧。 你这是用完了就扔啊？ 不然留着肉你也得发得出芽来啊。 视线落到石毅身上，英明笑了一下： 何况先天基因估计没得补救了。 这下终于彻底把石毅惹急了。话说到这一份上，他石大公子还能忍就不是男人。抓过旁边的裤子随手一套，石毅只是粗粗地扣了一下，干脆跨过沙发就往英明那边扑。 你就是诚心？ 英明这次倒是没躲，石毅这么一冲，两个人就特干脆地撞到了仓库的墙上。石毅用胳膊抵着他的下巴，表情带着似真非假的狰狞。两个人靠得很近，全身都贴在了一起。石毅手上用了几分力往前压了压，英明被他勒着脖子也没什么反应，一直到他凑到跟前然后咬上他的嘴唇，两个人又吻到了一起。这吻也没有温情到哪儿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